問的時候說，關於王毅對印度的工作訪問，相關消息會及時發布。央視報導，四川航空一架由重慶飛往莫斯科的貨運航班 3U3839 下午起飛之後出現機械故障，機組決定返航，並且已經在下午大約4點安全降落重慶江北機場。報導說，有關航班較早前已經按要求在劃定區域內進行了盤旋耗油，防止飛機過重落地對飛機造成損傷。天氣方面，偏南氣流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此外華中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道冷風明天會在華南北部形成，並在明晚至到星期日早上橫過沿岸地區，該區天氣顯著轉涼。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雷暴，沿岸有薄霧，氣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聽日風勢緩和。展望隨後兩三日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星期日顯著轉涼，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清涼，下周中後期天色好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04点，跌541点，总成交金额147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2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72点，跌2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6.4跌9.6，阿里巴巴107.4跌6.4，美团135元跌12元，京东集团228.8跌12.8，药明生物63.6跌5.8。恒生中国企业73.8跌2.34，盈富基金21.58跌5.6，友邦保险80.2跌2.6，比亚迪股份211.6跌13.6，中国移动55.05跌9.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7，英镑10.305，瑞士法郎8.443，澳元5.874。加元6.237，新西兰元5.447，欧元8.6224，每百日元对港元6.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06。日经平均指数报28149点，升39点，港金报18300元，系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6美元，卖出195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近住隧道口一带的交通都有少少繁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近温思劳街。之后在封路方面，同大家跟进返屯门乡事会路，因为爆水管，而家去三正方向近住友爱村的全线仍然是封闭，多条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今次受到爆水管影响，屯门乡事会路去三正方向近住友爱村的全线仍然是封闭。咁至於較早前在昂船洲大橋的強風措施已經取消，而家昂船洲大橋橋面來回方向的中線已經解封，車速限制亦都係恢復正常。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去九龍、龍翔道天馬苑去觀塘，同埋屯赤隧道出口去機場。最後揸車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時間是傍晚的6:36，而聽朝的日出時間就是早上的6:22。依照法例規定，在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開著車頭大燈。好啦，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強制檢測公告。

跟住就一个我哋节目嘅 announcement 啦。今日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啊！ 系就系、是、呢个候选嘅八大型男啊吓。 系啦，继续陆陆续续有一啲我哋本地嘅 artist 啊，男 artist 就成为呢个候选嘅朋友之一啊。 咁啊，所以大家有啲咩歌想点俾呢啲型男咧，或者唔一定系佢哋嘅，可能身边嘅型男都得嘅，你中意嘅话， 或者其实里边呢个候选名单唔止即系香港代表咗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啦，咁啊都可以大家留个言啊。有啲咩说话想同呢班，我哋净系讲即系候选八大型男啫。系啦，因为如果候选八大美女咧，真系哇不得了啊！ 仲多嘢讲啊！ 我要压制住自己嗰份吓，嗰份兴奋。 系啦，系啦，即系，唉，算啦，美女嗰啲留翻之后，我哋私底下再讲啦。 但寻日咧，我哋opening 嘅时候咪讲话，即系一啲网上嘅短片，而家可以即系加入一啲音乐落去嘅一个功能 啦。冇错。 咁即系会令到一啲以前 hit 嘅歌啊，即系未必一定要去到最新嘅。咁就會被挑選出嚟，可能亦都會再次喺網上面要再紅起上嚟啦。即係嗰啲歌本身已經紅㗎啦， 係啊， 即係有啲好好 catchy 嘅一啲段落啊，一啲歌詞啊等等啊，或者音樂咁啊，俾大家攞翻出嚟啦。咁啊，琴日講提一提今日 EDM Friday Mix 就會即係揀嚟呢一啲嘅作品咧，會做一個 mix 嘅。 正、啊， 即係呢啲都係其實係我好呢段時間被洗腦嘅歌嚟，唔知大即係有啲應該大家都有機會聽過，唔知你有冇去揾過究竟呢首歌係？即係個名啊，或者完整聽過成隻歌啦，因為通常你啲短片講緊十零秒啫嘛，係啦。咁啊，今日就揀嚟咗呢啲歌做個 mix 咁樣啊， 轉頭六點半有呢個 EDM Friday mix 啊， 係啦。咁啊，但係咧呢啲叫重新可能令到呢一啲嘅音樂作品有個新嘅面貌出現咧。啱啱呢個星期咧，亦都有另外一個都幾有趣嘅一啲 rework 嘅 project 嘅。 係乜嘢咧？ 咁啊，呢個即係迪迪尼咧，咪有好多經典嘅一啲歌噶嘛。 啊 ，Whole New World 係啊 ，Whole New World 啊，Hakuna Matata 啊， 係 啦，嗰啲咁樣樣咧。 係。 咁啱啱呢個星期咧，就即係佢哋即係迪士尼嗰邊咧，就喺自己 YouTube channel 就免費就推出咗一啲咧新嘅音樂，一啲重新再。做过的版本 哦，我有听到是不是有个米，即是平时我们呢在 YouTube 上面呢会见到一个成日温书的小女孩的一个 channel 是 Lo-Fi Girl 嘛， 是 Lo-Fi Girl 嘛，跟住然后她现在很得意，她有一个米mini 版啊，即係米妮版嘅 Lo-Fi Channel， 就係即係 for 可能有一啲迪迪尼好頭先我講到好經典嘅作品咧，就係、是、會有一個 Lo-Fi 嘅重新編曲嘅版本啊嘛。係 啦，佢就即係攞咗呢一個嘅 concept， 用呢種方法嚟呈現。咁啊，卡通人物就變成咗個 Lo-Fi Girl， 就坐咗喺張凳前面咁，即係佢模擬翻嗰個好經典嘅嗰個畫面啦。咁但係佢就揾咗一啲嘅音樂人咧，就將揀選咗其中十首啦嘅呢迪迪尼嘅主題曲咧嘅音樂咧，就重新以一個叫做 lo-fi beats 嘅呢種風格咧去呈現出嚟啦。 我想講少少就係好神奇嘅，即係因為我自己本身都好喜歡聽一啲 lo-fi 嘢啦，近年，因為即係始終可能。即係有時做起嘢上嚟咧，聽一啲有歌詞嘅歌曲，我會覺得好點講咧，好難集中啊！咁所以變相我近年好中意聽 lo-fi 嘢，就係因為你唔需要留意住佢係有啲乜嘢嘅歌詞或者點樣，但係佢一路好似有 beat 帶動住你，咁又好似可以令自己做嘢嘅時候舒服少少咁樣。但我頭先。學你話齋，聽呢一個 lo-fi 版嘅 mini 咧呢、這個 channel 嘅時候咧，佢嗰啲歌咧完全最初我係認唔到嘅喎，佢真係 rearrange 過曬咧，係你即係唔睇歌名啦，你係未必認到佢首原曲嘅喎。 係啊，我就係其實上網碌下碌下嘅時候，突然之間發現到，因為應該早幾日就已經有啲各大報道即係有講啦，咁我都 miss 咗嘅，但係即係上網碌下碌下見到，我第一首走去聽，因為我就諗緊喺個認知當中邊個嘅距離比較遠啲咧，即係都唔係隻隻識曬嘅，但係我第一首聽咧係 Hakuna Matata。 呢首系最唔同噶，我觉得系。 古拉曼塔塔，古拉曼塔塔， 系啊，好兴奋，好开心噶嘛， 咁样噶嘛，系啊，即系好嗰啲好夏威夷风情嗰啲 feel 啦， 系啦系啦 咁样，用啲好 tribal 嗰啲乐器去做啦咁，跟住之后变成一个 lo-fi 版本咧，哇， 好抒情咁样， 系啊， 好似个城市有啲雨点一路喺度打喺个窗度，跟住然后你又喺度做紧嘢咁，嗰一种感觉、那个氛围。 系啊，佢攞咗旋律之后，佢咁样重新去用呢种方法 arrange 嘅时候， 哦，原來係得嘅喎，即係你會覺得好得意就係、是又有啲似即係尋日我哋所講嘅 match up 嗰啲咧，又係咁樣嘅，即係一啲你好熟悉嘅歌，佢出現咗個新嘅版本嘅時候，你又覺得哇好冇違和感、哦，原來可以變奏變成咁樣嘅、哦，我覺得呢個係。是超级神奇的一样嘢嚟嘅音乐上面。 同埋我觉得呢 ,Lo-Fi 佢近年即係都解释少少俾一啲可能即係少听 Lo-Fi 嘢嘅听众听咩係为之 Lo-Fi 就係 low fidelity 嘅一啲音乐、即係低象真嘅音乐、即係我觉得好得意嘅一样嘢就係以往呢我哋追求听歌啊或者听音乐啊我哋係追求嘅質素越嚟越高㗎嘛即係啲声越嚟越靓㗎嘛即係你买个耳机你都可能要配条好贵嘅线咁样跟住然後聽到啲哇啲聲好似原聲咁樣，但係而家 low-fi 嘅嘢係反其道而行，就係硬係好似有少瑕疵嘅，有少懷舊復古嘅味道喺嗰啲聲音當中嘅。咁但係反而近年大家好喜歡呢一種嘅聲音啦，咁亦都隨住佢有一種咁樣嘅 low-fi beat， 就係有一啲好風格雷同，就係、可能。sample 咗好多舊嘅作品啊，甚至乎佢會 sample 埋一啲舊嘅電影對白啊，一啲咁樣嘅聲音擺喺啲歌度咁俾大家聽。我覺得呢件事放翻喺迪迪尼嘅音樂度又好似係非常之啱數， 因為佢呢啲嘅即叫 low-fi 嘅嘢，佢慢慢開始大家會有一個即係本身係個即叫音樂製作上面嘅一種稱呼啦 ，low-fi。咁但係佢慢慢變成咗一個好似一個類型咁樣，即係頭先你講嘅嗰啲，即係佢嗰啲 BPM 其實佢嗰個 range， 你可能即係講緊70-90嗰啲咁樣，嗰啲 range， 佢好舒服嘅，好慢嘅，跟住佢咧會有一啲嘅 beat 喺度重複住啦，可能會夾雜一啲 好 groovy 嘅鼓啊， 係啦，一啲R&B 嘅感覺嘅元素融入去，有少少可能 jazz 啊，即係將好多唔同呢啲令到你個人聽落去之後會好放鬆嘅一啲元素 mix and match。放咗喺里边，然后慢慢形成咗一种类型出嚟咯。 系啊，同埋我谂咗好耐，点解呢啲 low-fi channel 会咁受欢迎呢？我终于最近揾到一个原因啦，就系可能好多时候大家即系点解会听 low-fi channel， 就系通常你唔会喺屋企好多人嘅时候听呢啲 low-fi 嘅音乐噶，你系喺屋企得自己一个人，可能真系无所事事也好，要专注做嘢也好，先去听呢啲 low-fi 嘅 channel 噶嘛。咁點解一個人呢，就係、因為嗰個人寂寞啊。咁然後呢條 Lo-Fi Channel 呢好得意㗎喎，即係通常都係網上面，因為佢會24小時不停咁樣播㗎嘛。咁嗰個 chat room 呢其實同時間係有，通常你會見到好多時候都係20,000+人一齊聽緊呢個 channel 啦，跟住然後大家就會喺個 chat room 嗰度傾偈啦。其實都喺即係精神嘅層面上咧，係喺度滿足緊大家啊！即係除咗有歌聽之外，好似又多咗個渠道揾人傾下偈啊，宣泄下啲情緒啊咁樣樣。 即係好似有種寂寞的心俱樂部啊！大家 啦， 大家聚埋喺度。 系啦，即系讲下无聊嘢啊！大家一路听呢、這个low-fi 音乐嘅时候，大家又同时间做紧咩啊？你系边度嚟嘅人啊？你嗰度几多点啊？你食紧早餐定夜晚啊？咁样噶嘛？ 因为通常其实你睇 low-fi girl 佢嗰个 setting 咧，戴住 headphone 喺度，好似喺台头写紧嘢咧。 嗯， 我觉得嗰个状态其实就系好似 serve 紧一啲，就系、是、自己一个人喺度工作紧啊，温紧书又好啦，喺屋企唔知啊，可能 OT 紧做紧嘢啊 ，work from home 啦，特别 系 就好似系话紧俾你听，系啊，我就系呢啲歌咧，就系俾呢个状态嘅你去听呢啲歌啦。咁 系啦，有种。好得意嘅陪伴感喺度，即係你雖然係自己一個人喺屋企咁，但係好似有好多人陪住你，或者 at least 都有呢個 low-fi girl 喺度陪住你咁樣樣。 係，即係呢種陪伴感咧，我都有同啲 friend 講噶，即係話，哦係啊，我好中意咧睇夜晚有陣時做緊嘢嘅時候，凌晨咧，個電視會開著有啲嘢陪伴住嘅。咁我攞咩咧？我都有影過俾你睇噶嘛，嗰個祝君晚安嗰個火爐啊。 哦，系啊， 即系嗰个，其实佢都有一啲 家有壁炉嗰啲， 佢真系影住间屋，有个火炉，咁跟住你呢啲咁嘅，可能少少冻冻地落雨天咧，你播住佢，其实好开心， 好 舒服， 好治愈嘅， 系啦，即系你唔中意佢里边本身边个音乐，你咪熄咗佢个，即系瞄咗佢咯，咁但系个画面。嗰啲火又好象真啦、 啊，系啊系啊系啊， 实景嚟噶嘛，应该 系啊。 你就好似 香港会有人屋企有个火炉啊，系咪先？ 系啊，你真系夜晚有时，譬如喺度剪访问啊，或者 research 紧啊，做紧嘢咧， 你个电视播住系几开心噶， 有啲暗暗地嘅光咁，好有 feel， 好集中。啊，同埋你讲起呢样嘢咧，我啱啱就系、是。我想講就係咧，呢個 Lo-Fi Mini 入面嗰啲迪迪尼音樂咧，佢除咗原本嘅嗰首歌之外咧，其實佢再加插咗一啲好大自然環境嘅聲，即係可能有啲落雨聲啊，有啲樹葉聲啊，你會聽到係滲雜咗喺嗰個嘅 track 入面，咁所以令到可能嗰件事嘅現場感係再多少少，令到你哇，好似真係喺嗰個環境入面可以好專心自己做嘢做嘢做嘢做嘢咁樣。 都係嘅，即係你唔同時期聽歌個即嗰、那個嗰、那個頭先，好似你咁講啦，可能追求高嘅叫 quality 嘅，跟住就譬如話裏面唔可以有雜聲嘅，咁但係而家我哋做蘇紅音樂訪問，你都聽啲嘉賓有時都會講噶嘛，佢會可能喺現場錄音嘅時候，喺錄音室又好，或者 home studio 咧。有啲其他嘅聲咧，係會錄咗嘅時候就會放喺裏面用喎。 例如啲貓嘅聲又有啦，你可能開琴開部鋼琴出嚟，啪一聲嗰啲好細微嘅聲，令到你好感受到嗰個環境嘅氛圍。因為好得意噶嘛，有時你唔覺得嘅咩？有時人太靜咧，即係真係間房靜到一粒聲少少都冇咧，你會耳鳴嗰種咁靜咧，你反而個人係集中唔到嘅。 會頭暈㗎。係 啊，會頭暈。 我去親圖書館就知啊，靜到我會頭暈㗎。係 啊，係啊。 好唔舒服。 所以点解咁多人呢即係瞓唔着觉呢又会听下海浪声啊，得闲可能听下啲树叶声啊。咁再加埋喺呢啲 Lo-Fi 音乐入面，哇成件事好似好正咁样囉。 咁所以啱啱讲嘅嗰个免费网上面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睇下一个全新面貌呢啲咁样嘅主题曲。 Work from home 一流啊呢啲。 跟住呢首作品都一样啦。有嗰种即系采样咗啲可能现场嘅声啊，比较 raw 少少嘅感觉嘅歌嚟嘅。 你我或曾遇见，处处是重叠的线，过去在云上曾相交千遍，才再生于此碰。结识之际挥着手去抢聚，在预计之外挥着手别去，谁明白冷笑的进退，难为我们流泪，人们在路途飘

冇啊，谂起一啲人啫嘛。 斌神。 唔知点解咧？呢个世界明明社交平台已经好发达啦，但系有啲朋友你系揾唔翻嘅。 灵感充斥空气，流露了我所爱、我所好、我所有，画面中只有你。纯白就纸，铅笔尖勾出细腻，重现了你肌肤、你声音、你思想，年月不可清理。讲过画下我眼眸中的你，为何再三催却总忘记？把造诣练到如玩游戏，偏不瞄着你，画眉描画我共你的故事，会是这幅画将昨天的苦与乐渲染或美化，等记忆添满色，默默延续那年华。谁料我共你的故事，最后这幅画被遗憾偷偷化掉，极甜蜜刹那写乱色，得冷色抒发心底记挂，想作罢，但情感怎瞬间火化，然后上色，手颤抖不太美，流泪滴到肤色，到天色，到山色，陪着你嘿嘿，终于都可以兑现那诺言，但迟到画稿你不能见，只够泪后悔，无泪怀缅，求画布纪念。幅画被遗憾偷偷化掉，极甜蜜刹那，将暖色转冷色，未来是漆黑吗？没意义，我知道，唯愿你在那。我共你的故事，会是这幅画，跟你幸福很快乐，日常欢笑下，找个家再种花，共度变化。 先带嚟有薛德勇 Monkey， 你在我的画里。而头先讲过一啲嘅朋友，好多时候只能够喺梦中见到佢。 What did you say？ 啊 ？Come on！ 啊！ 飞到梦里头，偶尔放浮，偶尔放慢，扑进气流，不钻研歇后，在泡沫这现况是在优秀气候，显示魔咒。你我也罕有，遗憾还在照旧，或者天一光我最消逝，我最想连见你感受，想皱你头无所谓，徒生依赖，谁要信息的处理难题，来这里安慰，疲于一流，各就各位靠近，要小心不要自困，希望一来临，挑战衰败变真， 出闪耀，不要望背后，掉眼泪两滴那就费功，要转头望向天窗。你我也罕有，为何停着错漏？或者天一过再见星球，我最想连见你感受。装作木头无所谓，形态坚毅，谁知中心底通道谁危？来者去。知觉不理所有代价，明天不需要奢侈的支票，将快乐炫耀。奇遇要来临，各就各位靠近，会灰心不向后吞。期望也来临，再次接受替分，敏感将释放以能，纵使辗转似浮游。 佢哋系 Cola 带嚟有最新排台作品 Never Neverland， 亦都因为太耐冇见到呢啲朋友关系，好想嗰个梦境延长，同佢分享多啲。 反反复复共你既远且近，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 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 You kiss me so sweetly，连邻间刻记一种心，人心意贴近。 尹谦报复式浪漫，而呢一啲揾唔翻嘅朋友，亦都印证咗 timing 好紧要啊！假设你可能认识迟佢十年，可能你就唔会揾唔翻佢。通常印象啦、记忆啦，往往都会比现实系好嘅。或者如果你揾得翻呢位朋友，一路保持呢一段嘅友谊，未必能够行得好长远。 这双眼，长路远悄悄放下了戒指。 原来鲜花香气，望着是谁清楚紧？如梦似醒。 回归头先嘅问题，波成，你问我谂咩谂到咁入神？我会话件回忆咁美好，不如停留多阵啦。 宁静时等等，等你告知，这几天都要相见，可否请你快啲？无非想要你为我加冕，在最后或最后吗？逐只字逐句话解。 点新闻之前听过有张曼莎刹那的， 都是公众假期。提交提名表格的限期是4月14号下午5点。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决定候选人是不是获有效提名时，可要求该候选人提供资审会认为适当的任何其他资料。每名候选人的提名需要由不少于188名选举委员会委员作出，其中需包括选委会5个界别之中，每个界别不少于15名选举委员。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华中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道冷锋听日会在华南北部形成，并且在听晚至星期日朝早横过沿岸地区，该区天气显著转凉。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风势缓和，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日显著转凉，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清凉，下周中后期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坏车同意外事故，咁喺九龙区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嘅交通嚟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嘅快线有意外，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新界方面，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松柏朗有意外，车龙排到古洞。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松柏朗有意外，龙尾喺古洞。黄珠路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的慢线就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排到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咁就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慢线有坏车，龙尾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在西贡的普通道近住西贡大会堂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现在都是挤塞的，车龙分别排到西贡公路近西贡消防局和大网仔路近横江村。在封路方面，同大家跟进翻新蒲江崇宁街，因为水管急收，而家崇宁街近住新蒲江广场一段的快线仍然是封闭，一带交通繁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车入口去九龙，同埋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月明村明恩楼、屯门友爱村爱辉楼、屯门大兴村兴平楼、沙田广元村广棉楼和蓝田兴田村美田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一家人有商有量， 冇嘢系倾唔掂嘅。 我觉得个现错可以大声翻啲咯，子豪。 阿诗，你系咪职业性失聪啊？使乜咁大声啊？ 你哋两个喺度拗咩啊？拗紧节目啲嘢啊？ 唔系啊，天儿，为咗子豪女女嗰条面试片啊。 哦，不过我哋三五成群都系一家人，一家人有乜嘢唔可以倾啊？ 系嘅，我哋都系一家人嚟噶嘛。 We are family。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CIBS 人人广播 制作黄淑仪， 佢细细个已经识手语。 其实一出世可能识行识走嘅时候就已经学紧噶，我谂早过讲嘢。 对佢嚟讲，手语系听将父母俾佢嘅礼物， 都会系形容呢一份系礼物嚟。就系因为咁样样，你嘅人生先至比起人哋唔一样。 呢份礼物带佢去到听将社企工作，而为佢带嚟一个新嘅名字。 比较复杂嘅名字咧，做起手语上嚟就好麻烦嘅。我就会用一个英文字单 N 啦，做手语快。咁另外咧 ，N 仔我会理解做无限可能。 最近 N 仔就喺 CIBS 节目《龙剑闯天下》讲出佢嘅故事。 希望将来有一个能力可以去帮助到更加多嘅听障人士啦，同埋听障人士嘅家庭。 佢系 CIBS 广播人 N 仔吕建鹏。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知唔知爸爸妈妈几时生日呢？ 有冇问过佢哋中意啲乜嘢呢？ 有冇了解过佢哋工作系咪好辛苦？ 一家人更加要多啲了解，多啲关怀。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晨光第一线温馨提示。父母关心你，你都要爱护佢哋。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动作巨星李连杰，大人幕上嘅精彩角色，又点只得古装嘅黄飞鸿一个？港台电视三十一今个星期周末大电影上映，黄飞鸿九二之龙行天下，李连杰穿上时装，拜会喺洛杉矶宝芝林嘅师傅，沿途用真功夫打不停。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啊，系你啦。Jeremy 话呢一首 solo 作品咧，一开始系叫 I Can't Breathe， 然后咧改做天生，再最后拍板成为而家嘅伴。呢、这个字切开系对称嘅，意义上佢觉得呼应到歌曲中爱恨人神相对嘅意境。 爱或恨，终究结于心。 作曲吴林峰，填词周耀辉，编曲监制黄双俊。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Jeremy 李俊杰伴。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知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苏 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来啊！呢、这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啊，喂！ 点俾呢一个嘅候选 擘大型男啊？ 系啦，嗱，我首先讲明一样嘢先，就系、是、今日呢、这个点唱嘅对象咧，我系好多人话要同佢哋打气啦，我系唔会同佢哋打气噶。 点解啊？ 因为我觉得我冇资格同佢哋打气，我觉得佢哋同我打气差唔多。 你加油啊！你咁唔靓仔， 唔系靓唔靓仔嘅问题啊！直头悲惨， 悲惨世界 系啊！但系咧，即系无论如何咧，即系我觉得系刷新咗我对型嘅好多睇法啦。点 解 咧？因为我觉得型系可以有好多定义嘅，其实。 你 听下我讲咩咯？系啦。 如果大家有任何嘅说话，又都想点首歌俾啊呢啲候选八大型男的话咧，可以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啦。咁啊，听下斌个封信先啦。 之候选全球八大型男。到底咩为之型呢？其实呢个问题我思考咗30年。以前细个我会觉得 Brad Pitt 同埋木村拓哉呢啲就系型嘅标准，但到底个标准又点嚟呢？佢哋型喺啲咩位呢？我花咗好长时间研究，我觉得前者阳光气息重，举手投足都气场十足，而后者着衫有品味，咩发型都 carry 到，每个表情都充满住自信。我想没乜人会反对他们是型的代表。到了大个少少，我又听到不同的看法，就是叫做认真的男人是最有型。我信的，我真的信，甚至乎质疑自己是的。原来以前我觉得 Brad Pitt 或者木村型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表，而是他们那种认真的态度。所以我都开始学习这种专注，这种认真，希望可以在自己身上增添哪怕只是一毫升那么多的型。但来到最近，我发现我都是太天真，型这件事根本就没得复制，因为每个人心目中对型的定义都不同。有人觉得型是跟衣着有关，有人觉得型是跟才华有关，亦都有人觉得型是跟性格有关。即使你不是俗世当中大众所认同的那种靓仔都好，只要你够相信自己，就自然有人会相信你。我想这件事就是所谓的吸引力法则了。所以我要为这么多位型男送上潘宇谦的《我道》，坚持走自己的路就是最有型的事了。你说是不是？觉得要做型男真的很难的，斌神想。 你说我是你多好，按照计划有多好，跟足了时务，比饱暖程度，爱到见亦见不到，语气说话听不到，几多要流露，踏上好去路，为了快一步，仿佛不需懊恼，挨下去就算不知道，人生的脚步谁在引路，怎去走 let you know， 一辈子反正这么早，浮光的信号前面有路，不怕输不怕怎算好，跟我走走上我的路，永远有没有再见有没有，现实是缺口，爱几多争斗，与脆弱时分找快乐时候，越大越静越耐受， 越道别得多，我会越念旧。几多挣扎想不透，不要想，不要追究。就算踏上好去路，就算迈进再一步，只想好好爱你，陪着你直到彼此终老。人生的脚步，谁在引路？怎去走？还带全脑，一辈子反正这么早。浮光的信号，前面有路，不怕输，不怕怎算好？跟我走，走尽我的路。远处太遥远，最后未去到。你我这样近，却成了孤岛。对不起，失去这么恐怖，痛得早好过有些迟到。撑够了时间，再来轮你走。爱到了还要留看守，从此走我道，成长给岁月承受。 其实你都有你的才华，原因好点噶？ 例如啊，你讲啊，你数到一个俾我听，话你叻。 多计啊！前面那两个字我不讲啦，多计咯，你都找到你的路噶，你又有老婆，又幸福， 系，所以我已经不需要，即系你明唔明啊？有齐以上的条件，我不需要赢了已经。所以我睇化咗啦， 跟住老婆就会出咗个，我老公喺我心目中系最型噶，通常都 好啊，带我俾大家有番语添嘅，我到，到你啦，点啊，型男，你啊型啊呢排， 我又何尝唔系 谈论你嗰啲西装碌嗰啲， 我又何尝， 又 唔 戴眼镜又咁型咁样， 你睇我而家样先啦， 系你而家冇人见到唔紧要啦。 所以咧，我写呢封信咧，都其实我都冇乜点样同型或者靓仔挂钩过。咁大个仔，听一下。 咁多位候选百大型男，你哋好啊！首先要恭喜你哋入围啊！特别系我哋香港咁多位代表，我真系好羡慕你哋噶，因为由细到大咧。我都唔会同靓仔呢两个字挂钩噶，虽然啲人话靓仔冇本心，但系我都想试下啊。更何况样衰都可以冇本心啦。咁做靓仔有咩好处呢？我谂你哋系最清楚啦。我未试过，我啊真系唔知道。但我估靓仔嘅话，你哋应该会受欢迎啲啦，多啲人锡，多啲人照顾。容易認識到女仔，甚至乎你做幕前嘅话机会会多啲咁咯。总之就好多个唔好啦。之但係咁喎，靚仔呢家嘢呢就各花入各眼啦，係咪先？你全世界几十亿人，你要揀一百个出嚟，你点样去定义先？每个地方靚仔都唔同㗎嘛，係咪？所以呢，我就真係走去上网 search 下咩为止靓仔啦？之前咧，因为有个外国媒体真系做咗个统计，咁虽然都几年前啦，咁但系都我觉得可以做参考嘅。咁佢就睇下世界各地唔同嘅国家靓仔嘅标准系点咧？例如喺美国咧，就有一个标准嘅曾经出现，就话系有须啦、大只嘅白人就吸引啦。而喺巴西咧，就白人再加金色头发。咁而有啲地方咧就冇咁叫準確講哦，即係有冇須啊、咩色頭髮啊、咩膚色咁，就偏向咧用唔同嘅感覺去定義靚仔嘅。例如英國咁樣就有分着重儀容嘅都市美男，同埋粗犷野性嘅小伙子啊。而意大利咧就會將有學識地隨便同男士嘅吸引力掛鈎，而土耳其就因為之前受到劇集嘅影響咧，佢哋由追求肌肉男咧變咗係。浪漫的男仔，我讲真啦，净系听过头先啊呢啲唔同地方嘅标准，你已经知道好难统一到嘅。大家都听到啦，嗰条线啊，真系阔过西隧啊！之但系咁，如果头先数嗰啲标准咁阔，听紧嘅朋友你都冇样中嘅话咧，咁证明你真系唔靓仔啦。咁你又跌埋心水做个普通人啦，你又唔系好似候选嘅百大型男咁样，即系做明星啊嘛，系咪？样衰少少 ，OK 嘅，吓，放心，唔使担心啊。 執唔到個樣，就唯有執下內涵嘅波成相。That's right, that's right, yeah, get it right all night, Just clap your hands to the beat. Now clap your hands to the beat. Just clap your hands, just clap your hands, just clap your hands to the beat. 众生。二一马位记住要三七记得记得未得导演未嗌咳然依都仲得但我听你忧 喂嗰边嘅观众个样有啲恍惚喎 首嚟自 Viva 两位成员啊 ，Elton 同埋 Anson Kong 嘅合作嘅派台歌。咁啊，佢哋诶十二个都劲啦。 系啊， 另外有兄弟帮咧，嗰边都唔弱嘅，四位咧有三位已经成功了， 好多人撑啊， 好多人都点呢一首歌，同时亦都话想帮肥仔集气大家都點嚟 ？Era 嘅《我們很碎》 嘅呢首歌 真係勁啊！體現咗呢首歌嘅嘢。 最高级 错电印不会死，粗粗也是美，受往哀到最快忘记，大造是我的印记，大造令你心也起、yeah、最有个性是会处理之方，这身体总有重力，那需 他们四位都有独有魅力的。六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 Era 之前的派台曲叫做我们很水，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40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单日新增个案是过去一星期最少。快速抗原测试揾出的阳性个案较多，占5827宗，核酸检测阳性个案4578宗。第五波疫情之下，累计109万8000多宗确诊。再多192名患者死亡，其中162人过去一日在公立医院离世，年龄由21至106岁，其余30宗死亡个案属于滞后公布，死者年龄69至100岁。第五波疫情累计6749名患者离世，死亡率进一步上升至 0.61%。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南韩后任总统尹锡悦通电话，习近平说中方一贯重视中韩关系，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双方应该以此为契机，坚持相互尊重，加强政治互信，增进民间友好，推动中韩关系行稳致远。中方愿意同韩方一起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作出积极努力，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同埋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尹锡悦说，韩中加强合作有利两国实现各自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亦都将会为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方愿意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增进互信，促进民间友好，推动韩中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风势缓和，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日显著转凉，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清凉，下周中后期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较早前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比较挤塞，而家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至于较早前咧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炸咗，咁但系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龙富路近屯门骑术。学校

作曲依人陈卓妍 ，AP 潘宇谦 ，JMY Biz， 填词陈尖，编曲监制 JMY Biz。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AP 潘宇谦《我道》。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Songs of a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girl.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So soon, 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旋律的诗。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到今个星期五啊，这个 EDM Friday Mix 啊，今日所拣选的主题咧，其实本身都几难定义嘅，我觉得，因为呢啲嘅 track 即可能你有机会喺网上面一啲唔同嘅短片啊，啲 social media 啲人攞嚟做片嘅时候用过嘅，可能你曾经都听过，不过你又未仔细研究过究竟啲 track 叫咩名，边个做嘅咧咁样。第一首先为你带来呢一个听落去呢佢嘅节奏叫中版啲一啲 mid-tempo 嘅作品。嚟自呢位女电子音乐人之前呢我都有介绍咗几鍾意佢叫 Rest,R-E-2-Set,2-Set, 有呢首2016年嘅作品叫做 Edge。啱啱嗰段你应该都有听过。喺网上嘅片咧，就会用啱啱嗰段嘅音乐，跟住个节奏，个 cam 咪喐，跟住个头啊，跟住个 cam 嘅方向喺度喐，咁样一格一格一格咁样样，做一个好似 challenge 咁样样嘅玩法嘅。咁啊，数翻呢只歌咧，已经2016年噶啦，嚟自 Rest 一张 album 叫 Silence is Defending 里边嘅一只歌叫做 Edge。而 Rest 向来的曲风都是这种的少少迷魂一些得少少速度没那么快的歌来的。 紧接住呢首 S 之后咧，嗰首歌几过瘾嘅，准备俾佢 fit 到咯。用上这个电话的铃声去做一些 track 呢，咁都唔少嘅。你都可能睇过啲片，就係、是、有一个铃声响起之后呢，就跟住个节奏就会有啲人加唔同嘅相落去条片度。而当中我觉得呢，咁多首用呢个电话铃声做嘅歌呢，呢首係最正，嚟自一位 DJ producer 叫 Liu。今年嘅新歌叫做 Ringtone Drop。这首呢近排被他洗得很犀利。其中一句最 cash 嘅一个句子啫 ，All I need is your love tonight 咧，就嚟自澳洲二人电子音乐组合啊 Shows 嘅，其实2017年嘅作品，经历咗四年嘅时间，慢慢就 hit 起上嚟啦。过去四年，即系由2017年去到2021年咧，中间出过好多唔同嘅 remix 版本啦。但系真系去到隔离 lockdown 之后，呢首歌就劲啦。 叫做 Love Tonight。听紧呢个就系 Robin Schulz 嘅 remix 版本。其实都有好多朋友做过 remix 啦，譬如 David Guetta 又有一个即系 Future Rave 嘅版本等等啦。但系嗰个主旋律真系好洗脑啊！大家不妨上网揾下唔同版本听下。呢一段歌词啱啱个旋律系咪好熟悉呢？1983年嘅时候，一首叫《Sweet Dreams Are Made of This》。喺2020年交到 Trinix 手上，呢个电子音乐组合就重新再做呢一首歌，搵嚟一把女声再演唱，命名为《Sweet Dreams》啊。另外值得一提咧 ，Trinix 呢对组合咧，曾经做过一个2021 hits 嘅 mashup 系好劲。基本上你今日听到有几首歌都摆喺个 mashup 里边。首叫做 Pump It Up 啊，原本2004年咧 Denzel 嘅一 track 嚟嘅，跟住去到2019年咧 ，DJ Producer Andor 就重新做咗呢一个版本。 歌真系唔知点解会听过，我都唔记得系咪电影定系边一度啦。呢首其实系92年咧 Nightcrawlers 做嘅歌，叫做 Push the Feeling On。咁而家听紧呢个版本咧，就95年啊，有位 DJ 做咗一个新嘅 version， 叫做 MKW Revisit Edit 啊。个 MK 唔系即系我哋嗰种 MK 哦，而个 DJ 个名嘅一个 short form 嚟。咁但系又关咩事？去到近期咧，就因为如果你有睇过网上面其中一段片啦，有两位网上影片创作者 Mufasa 啦，应该系读，因为佢唔系即系普通英文发音，同埋 Hype Man 咧，咁啊有一个组合嚟嘅，咁啊出过一条片，就是、Mufasa 一位黑人咧就对住个镜头咁啊喺度讲嘢啦，就话我哋终于嚟到呢度啦，到咗边度啊？嚟到星期五啦，跟住就播起呢首歌。跟住 Mufasa 就落车，然后就喺度跳舞。而当时用到嘅音乐就系呢一首啦。亦都因为嗰段片 hit 咗，所以 Mufasa 同 Hype Man 咧，亦都有一位 DJ 邀请佢哋用呢首歌做咗个新版。嗰、那个版本咧就叫做 Friday， 你可以听翻。叫做 Do It To It， 原本是06年一对美国女子组合叫 Cherish 的作品的。去到2021年呢，咁又是 DJ Producer Craze 做了这个 Rework 的版本，一个 House 版。配上现在即是比较现在这个年代的一些音色去做这一只歌。是会有一段可能现在一个小小的 break， 跟着一个 build up， 一个 drop， 有这种层次分明的 structure 就很能做一些片就比较方便一点了。听这首来自 Craze 的 Rework 的版本，这首叫做 Do It To It。 今日呢一个叫 Max 所听嘅歌都系近期我被洗脑嘅作品，唔知道会唔会都洗到你脑，令到你好想再揾嚟听咧？转头会将个 playlist 摆上网，大家可以睇啊！下个礼拜一见，拜拜。